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青年人，请您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通过。 机器坏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也通过啊？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活力，勇往直前，年轻不计年龄。FM 98.2，生而不同，你够年轻吗？ 听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 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 FM 98.2，博虎点秋香与您相约一起嗨。 各位好，我是子萌。那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可视化节目。那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直播，来跟我们面对面进行互动。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98.2博虎点秋香，让我们赶快进入到生而不同的活力世界。 嗯， 真的是好久跟大家没见面了、啊， 是的， 突然很想大家， 恍如隔世的感觉。你坐在我旁边的感觉也感觉是这样的。 咱们俩很久没见了， 对对对， 对我觉得就是日常见面的这个主要的方式都是靠博虎点秋香，平时也不熟， 对，就学校啊不熟是吧？ 加个引号， 我记住了。嗯，主要是这个平时学校一放假哈，大家都走了，然后各忙各的，所以说这个节目平台成为了我们相聚的一个契机。 对对对， 也希望以后是大家相聚的一个契机，对吧？通过平台来交朋友， 没错、嗯、我们俩在这儿是成为的好朋友啊，本来也是 之前不熟在这儿交朋友。 对，然后在这里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也互相之间成为好朋友，好不好？ 是的。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请到了我们的嘉宾呢，是一个刚刚高考完的小鲜肉。 嗯， 平时呢喜欢玩玩游戏，也喜欢看看书，喜欢听听歌啊，也是一个挺有生活情调的一个小男生。 是的， 他叫林茂，请大家先听一听林茂怎么自我介绍的，好不好？ 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茂啊，目前准备上大学，游戏资深爱好者一枚，欢迎大家一起和我 聊聊游戏，是不是？来，你平时都玩什么游戏？ 嗯， 玩什么呢？ 什么火玩什么呗，这个穿越火线呀、啊、英雄联盟啊、 嗯、 还有这个后来火起来的手游王者荣耀什么的、 嗯、 这些。 嗯， 我觉得王者荣耀是 个话题。我昨天刚聊完，我觉得昨天听我们节目的人可能还有印象，昨天深入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游戏。 我一开始啊觉得有些嘉宾玩王者荣耀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因为这个终于抓到一个点，感觉很新奇、 嗯、 因为很多人有共鸣。 是、嗯。 到后来发现每个嘉宾都在玩王者荣耀。 那既然男生来了，我一般问一个女生不会，就是女嘉宾不会问的问题哈，王者荣耀现在什么段位了？ 啊、什么段位？尴不尴尬？ 什么段位了？ 太尴尬了，这个、嗯、 上不上王者呀？ 上王者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啊，这 那就不问了，干脆。 其实我要是你，我就说，上了，反正咱们也不知道。 对， 主要是这两天这个 S 七赛季要结束了啊，今天最后一天，各位没上王者朋友，估计也上不了。 我想问一下萌萌，你上没上？ 没有。 哎，那你说啥？ 我是铂金二。 我听不懂。 所以说，彤彤，有没有觉得每个嘉宾来都还挺喜欢这个游戏？你有点落伍了的感觉。 大家都把我隔离开了，每到一个这个话题，我就无话可说，所以我这时候就会插科打诨。 来，那我们今天不聊王者荣耀了，或者少聊一点。我们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兴趣爱好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游戏之外， 除了游戏之外啊，就是平常爱看看书，因为这个到了这个快要上大学的时候了。个人的这种自由的时间也多了一些，但是呢，个人来说比较不喜欢动啊，爱玩游戏的一般都宅，所以说在家里你能干嘛呢？就是看个电视剧就看看书呗，然后电视剧我还不爱看，所以就只剩下看书了。 哎，你不爱看电视剧的原因跟我一样不？是那种就是追剧嫌太麻烦，每天都要追，然后时间跨度太长， 是 有没有这原因？ 是刚开始很想看，但是每天都要看的话，你就觉得。烦 其实我也差不多，我发现这个女生好像有很少有不爱追剧的，但我属于一个，我也不是不想追，你知道吗？比如说一部二是，就前段时间有一部特别好吧，前很长一段时间有一部特别火的韩剧叫《太阳的后裔》，然后一共才20集，然后呢我就追了7集以后就停下来了。 我其实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电视剧有的时候就看第一集的时候感觉特别特别精彩，特别想看下去，但是由于这个剧情有的时候确实拖沓， 对，就主要是拖沓注水问题。 那你看书喜欢看什么书？ 看一些这个名著啊，看一些 哟呵， 好专啊 哟， 这个 名著看啥呀？ 看什么 名著？想一想，愣一说想不起来。那个莫泊桑的羊之球吧， 羊之球 这种。 其实就是我感觉那些国外的18世纪19世纪的一些那个中短篇小说还蛮有趣的。 是的 还蛮有趣的。所以就大家可能就不要被这个名著的壳给套上了，其实细看内容我们一会儿发现比现在生活还精彩。 那是相当的经典，你这么多年一直那么多人追，一定是有它的理由 的。是 的，我最近在看的是无人生还。 怎么样？ 阿翁，就是沙翁的那个一部这个小说。然后我之前看过话剧。 它是不是这个改编成那个电影还是 电影电视剧话剧都有，非常的好看，非常 经典的一部， 值得大家去看一看。对，是一个悬疑剧啊。好，我们现在呢聊完了这个平时的爱好，我还想让这个林茂通过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自己的性格吧，好不好？让大家更直观的了解一下你。用三个关键词吧，你觉得稍微好一点的 就是老实。 老实巴交的 和沉默， 沉默 啊，但是呢会有一个逗逼在里面啊。 懂了，就是属于稍微有点我觉得不能叫分裂，就是属于外面套了一个壳，但是内心有一个不一样的那个自己，是不是这种感觉？ 你知道我的最直观感觉是什么？当他不说第三个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只是前两个的话，你何必来我们节目呢？又沉默又老实不说话，那你来我们节目干嘛？ 不，这其实是很好的优点啊。男生老实，多少人千帆过尽之后发现， 萌萌你是不是觉得咱们俩都特别喜欢这样的嘉宾？因为咱们俩话多。 对 咱们俩话多，嘉宾可以不说话，全场听咱们俩说话。 那还是不行，我们现在还是主要来介绍嘉宾哈。那么在我们节目大概结束的55分54分时候，也会把嘉宾的联系方式是公布给大家，所以大 家 不要换台。 对，其实这么帅的嘉宾一定要多看。 是的， 主持人跟是不是嘉宾颜值都这么高，心虚了自己说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叫做一首歌两颗心。我们也希望通过一首歌的分享来了解一下我们嘉宾的内心世界以及他平时的一些兴趣爱好。也希望与这个我们的林茂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尽快的跟他取得联系。 是的， 好不好？有一些共鸣要聊一聊。那么今天林茂，你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谁的？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好妹妹乐队的那个， 超爱这个乐队。 对的，好妹妹乐队的关于毕业季的一首歌。 叫、哦、我知道了， 不说再见吗？ 叫不说再见， 是， 对， 这首歌最近在我们的校园里面每天定时定点循环播放， 确实，因为是毕业季了， 嗯，是的，就是听的时候还蛮伤感的，也确实是非常能够戳动大家心里的一首歌， 而且好妹妹的声音本来就是很校园、很青春、很阳光的那种感觉，然后配上这种歌词、嗯，配上这种清新的曲调，让人觉得更加的让人觉得有共鸣吧。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展示这首歌，嗯、 所以给大家放一下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 林茂可以适当的唱几句啊。哎，这前奏就很阳光，很积极哈。 嗯。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最后一页，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下歌词。有一个网友给我们发了一堆哈哈哈哈，是嫌弃我们的嘉宾没记住词儿吗？ 主要前面的词确实有点复杂。 嗯。您这词儿记得太生了也， 一直学校在放，我没仔细听。 好，我觉得就是咱们第一开始啊，就是我觉得第一句歌词其实就挺抓人的，他是这么说的，说再见来不及，就是那个平时互相嫌弃的老同学， 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 谢 谢， 谢 谢。 就是我前段时间看那个即将毕业的师哥师姐们聊天说，就是当他毕业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大家都急着匆匆忙忙把行李收拾好，赶紧回家收拾行李，或者说搬到另一个住处，都来不及互相之间握个手拥个抱。可是我今天也是看到就是传媒大学的毕业典礼哈，我也主持，然后在看现场的时候，我说出来这样一句话，说一个班100多个人，可能几十多个人，这次毕业典礼可能是大家最后一次那么集中的那么全的集中在一起，可能以后再想那么全的集在一起可能真的很有难度了。 因为就是毕业之后大家就天各一方了， 各奔东西， 可能对，就是像那话，就你在南方我在北方，我们就没有什么契机真的说是再专门回来见上一面。 对，现在又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大家都有不忙不完的事情哈。那林茂，你为什么虽然说咱唱的不是特别的好，词儿也没有记得特别轻，但是你这么喜欢这首歌是为什么呢？ 喜欢这首歌是因为我刚毕业啊，这个同学们确实都各奔东西了，就因为本来说要组织一场这个临毕业最后的这样一个狂欢，让大家在这个毕业的时候互相留下一个比较好的印象，但是结果呢，就复习着，然后班主任过来说明天考试了啊，大家好好准备，然后就复习着就考试了。 是高考前约定的要狂欢， 对， 是吗？ 就大家有这个想法，但是就考试了，考完试之后就没有什么 各自去各自 对 去做。 其实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当时在考试前说一定考完之后大家要回来，就不要走，然后要回来聚一聚，再吃顿饭，然后唱顿 K 什么之类的。然后高考完了，大家真的是就考完的一瞬间就都散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是的， 对， 我后来我说，后来我当天特别搞笑，对，我刚刚说我那天本来想回去嘛，然后结果回班里一看空的，你知道吗？就没有人，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还算有心人，还回到了班级里 面。大家没有遵守那个约定，然后当然我也没有，当时也没有特别难受，我就很开心的回家了。 但现在呢，我觉得林茂他属于咱们3年前的咱们， 是 现在咱们俩作为这个过来人啊，3年后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有没有觉得当年大家没有聚起来是不是一种遗憾？ 其实很遗憾，因为很多关系好，不说那些关系就可能大家点头之交，就关系特别好的 肯定 这3年， 都没有说见过特别多， 那是的，因 为大家在不同城市， 对对对， 就各有各的生活，你就会觉得有的时候说毕业了之后朋友疏远，不是说真的不是说你有心这样的， 嗯， 但是就是生活所迫嘛，但你还会有新的朋友的，所以来我们节目来交朋友嘛。 对对对对，点题了啊， 对， 给你点个赞啊，点个赞。但是我觉得除了萌萌说的说不在同一个城市，不在同一个省份，甚至在不同的国家， 嗯， 其实在同一个城市，在同一所大学，在不同的学院，不同的专业，有可能还是像异地一样， 哎， 还是经常会见不到的。 哎，你是不是很有感触？ 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觉得其他专业的很多很多的朋友， 嗯， 大家都上课的时间也不集中在一起，所以说想约在一起，想去玩啊， 嗯， 想去一起出去吃饭什么的也挺难的。 嗯， 那林茂，你觉得这首歌，你刚才回忆了说这个遗憾哈，那你有没有说现在没有张罗张罗，就是跟那些关系好的朋友一起准备怎么样的来个毕业狂欢，有没有设计一下？ 然后最近在计划，在计划，因为我们高考完之后要照毕业照， 嗯， 照毕业照完了之后呢，我们需要回学校去拿这张照片， 哦， 拿这张照片的时候是由班主任给我们发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好机会， 对，人就会很齐，特别的齐， 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 班主任很有智慧，就靠这么一个机会的把大家聚起来，嗯， 但是我刚才发现是班主任不让大家聚的呀。 也是哈， 班主任说复习 聚也赖，聚也在班主任，不聚也在班主任啊，我们不是有意的要冒犯我们班主任啊，我们是很爱您的。 嗯，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呢， 嗯， 是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惧怕的东西，就是恐惧症之类的，然后呢， 嗯， 希望那个听众朋友们和我们直播平台的网友们能够就这个话题也积极跟我们互动， 这个非常值得聊一聊。 嗯， 我就有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萌萌应该知道，我有密集恐惧症。 对， 我非常非常严重，可以讲讲我那个故事 啊。我觉得这个事儿我特别对不起彤彤，就是我们两个有一次一块儿出去玩， 嗯， 然后呢是在一个熊猫基地，对，然后大家他那个基地很大，所以就到各个景点之间需要搭乘游览车， 对， 然后我们在游览车排队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前面有一批游客是戴着那种， 嗯， 哎呀，我觉得他现在都不行了。是戴那种草编的帽子， 是叶子 啊，对对，叶子编的那种帽子， 嗯， 然后那当时他排在他前面的有一个阿姨，那个头上的帽子那个叶子上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点儿，哦，对，然后张彤当时就不行了，就说排着排着队他突然出来了，因为我们当时采取那种就是一个人排队然后上来人休息的这种策略嘛，然后张彤排着排着队突然小脸煞白就冲出来跟我说不行了，我不行了， 嗯， 我们都特别紧张，说以为他中暑了， 嗯， 然后他说他密集恐惧症犯了，就是说看不了，就根本靠近不了那个前面那个阿姨。 你甚至我跟你说，你给我说四个字， 嗯， 就叫密密麻麻， 嗯， 我立马身体就有反应， 嗯， 就会起鸡皮疙瘩。 他当时脸就整个跟过敏一样，就是红， 嗯， 又红又白的那种感觉，我很难形容。 对， 确实挺可怕的。我那是第一次面对就是生活中密集恐惧症特别严重的同学。 我是特别严重。 然后呢，我就拍了一张照片，什么时候他得罪我，我就给他发邮箱，我给他发微信。 你真拍了？ 我真拍了。 我跟你说，我这个是我这真的是以后你说啥我都答应。 是是 真的，我太害怕这个东西了。 哎，我真的拍了，真的拍了。 林茂，你呢？你有什么恐惧症？ 我有一点恐高。 哎， 恐高症。 我也是。 就是高山上， 嗯， 爬山没有问题，但是爬上山之后往下望就有问题了 啊， 嗯， 或者是 电梯或登太高，是不是也害怕？超过多少层你会害怕？ 超过十五六层的感觉， 我觉得是这样， 啊， 就是你是属于那种， 嗯， 就是知道自己身在高处，比如十五六层的时候会害怕，还是说你要探到那个边上， 嗯， 你往下看你才会害怕？ 我是往下看，往下看的时候也， 啊， 害怕的感觉 并不强，就是难受是吧？ 就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 啊！对对 对, 对， 我二楼往下看也是这种感觉。 您二楼就害怕掉下去。 我一直弄不明白自己是不是那个 恐高症 ，但我确实在二楼、三楼 算的， 就是在栏杆边上往外扒着看的时候，就特别难受， 嗯， 浑身就是一阵那个 很担心那个墙或那个杆 啊，对，觉得那杆会 塌掉。 然后他们说你这不算，因为我还特别喜欢玩跳楼机和过山车。他们说你这属于被害妄想症， 有点，我觉得可能倾向于你朋友说的这个迫害妄想症。 嗯，对对对， 因为这个跳楼机这个的，如果是这个恐高症的，你一定不敢玩吧？ 不敢，那回那个 家里说要带我去蹦极啊，然后 这家人是怎么想的呢？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带我去蹦极， 他们 我就得抱着他的腿，我说咱上草原，咱上平的地儿玩去，好不好？ 哎，对，我还挺想尝试蹦极，所以说我应该是被害妄想症。 这个我就不参与了哈。嗯，我觉得下次我们可以带着林茂去一下什么那种玻璃大侠道的什么玻璃的那种栈道去走一走。 对，但是其实各位朋友也不用担心嘛，你看他虽然不能蹦极，但是你蹦的时候可以帮你拎包啊。 哎，是。哎，对呀、啊， 非常合适。你说两个人都蹦，然后下来两个人都特别害怕，那都不行、就需要一个非常稳重的、沉稳的在上面。哎，没事，吓着了吧？不怕啊。嗯、 然后推你下去。 你反正不用担心说，说哎，突然哎，我要加塞儿，我要再蹦一个，他不可能的，没这胆儿。 嗯， 好，那么接下来这个环节呢是这个刚刚聊了这个。最害怕的这个恐惧症，那下面还有什么互动话题？ 嗯，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你在感情生活中最怕一些什么？ 咱们刚才说了一些恐惧症的一些症状，那你们在你在恋爱的过程中，有什么特别害怕的出现的一些情况？你担心什么？ 这个尴尬的问题就出现了。没有恋爱过， 那 怎么办？ 哇哦，哎，这还是第一次，哎，是不是第一个在我们节目中坦诚自己之前没有谈过恋爱，就一次恋爱都没有谈过的嘉宾？ 好像是。 我顿时感觉那边就是发着纯洁的光，你知道吗？ 对，我瞬间觉得你脸都变白了， 特别纯情。 嗯，那你畅想一下吧，恋爱肯定总是要谈的，对不对？然后你就觉得，不管是你朋友的经验，还是说你看电视剧、电影啊，一些影视资料，你觉得哪些是你比较担心的、害怕的？ 担心害怕的就是异地吧，就是两个人不在一个地方 啊。 对，所以你一定要上大学之后找 要在同一个专业 同城吧。我觉得同一个专业也挺尴尬的，就是、就是我这人比较需要个人空间、我说我天天就是 不喜欢 起来上课也见你，吃饭也见你，然后下课还见你，就是老 见你，那逃课可能就不见了 啊、就好烦啊、大家给自己留点那个个人空间什么的。彤彤，你感情中最害怕什么呀？ 我感情中最怕的是两个人彼此之间没有了信任和尊重 啊！ 我觉得这个，我一说这个问题就觉得瞬间就抬高了一下层面。但的确是我之前前段时间也是在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觉得两个人之间如果没有信任的话，是的确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没有了信任，两个人之间就缺少了那个根基在了，就两个人在聊天就没有那个想聊的冲动了。 对对对， 没有 想化解矛盾的冲动，就那种信任，然后包括信任带来的安全感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就是他这个人说话已经在你这儿，就你不相信了。 对对对 对， 就会引发很多矛盾。 他说什么？就说你今天吃什么了？吃苹果了？他都觉得你是不是骗我了？今天是不是吃了一颗梨？ 对， 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是挺严重的。 我这种是说的太严重点了哈。当然，大家应该不会像我这样。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说我们恋爱中，我们的今天嘉宾没有什么经历过太多的感情的经历。 那我觉得可以描述一下他的理想型 啊，我觉得这可以了。给你一个契机， 对，想以后找一个什么样的姑娘，也给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理想中的女朋友啊，应该希望是在图书馆遇到 哦， 带着那种特别恬静的气质， 也抱着一本《羊脂球》 可以 抱着一本 书更有话题 啊、是的。包括就刚刚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分享歌的环节，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因为就是你知道歌单相同而在一起的、 有共同话题吗？ 对，就是他们都不是话题，他们感觉灵魂相通、 是吗？ 像我这种就是对听歌这种就是有的听就听没的听就算的这种人，其实不太能理解。 那要是一起去看场演唱会，那简直是是不是要 就是当场求婚那种好多 啊？是吗？ 所以一定要这样。那我们说在图书馆遇见，希望是一个很恬静的姑娘，对不对？ 对。 有没有其他的要求？ 其他的要求， 你先描述条件，我一会儿让你畅想一下，你觉得你想象中，哎呀，初次遇见的那个场景会是什么样的？我就可以描述一下 啊。 先说条件吧， 还要善良啊，还要 善 良，因为我平常喜欢这个小动物，小猫小狗 啊。两个人其实可以一起养一只哈。 对呀、 然后生了崽儿再送给我们。 你图的就是这个，怎么回事？萌萌，你现在怎么每次都是感觉你在套路、 我每次在套路嘉宾，我错了。 那对，还有没有？第一个善良， 善良，还要什么呢？还要可以就是 那种类似能文能武那种感觉 啊，就能文能武，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对，就是 那种，就是 要求都这么高了吗？现在 就是外面又能给面儿，然后内里又很、就是、 体贴， 对对对对对， 是是是， 就这种、啊、男生都是这种，哎，你们这些男人 能文能武，我理解的就是感觉啊，那个平时我能这个温柔的损你，平时要是看不惯了就 也能 打 你， 对， 温柔的损你和凶狠的打你，我发现我们节目主题有点不太对， 受虐了。 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哈、嗯、我们这个林茂的理想型也是稍微给大家描述了一下 两个关键词， 对， 那是不是现在就既然介绍了理想型之后该说一说自己的联系方式了， 对， 是不是 我们 符合这个条件的这些女孩们、 哎、就是我觉得这东西还是在感觉， 对， 就是你只要对我们帅气老实然后 沉默的 还 很逗，嗯， 对，一个那个林茂感兴趣的或者想叫朋友一起开个黑什么的， 嗯、 最后一天上个王者， 你还想着这个事儿？ 对，然后这些种种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联系方式联系到我们的嘉宾呢、啊。现在公布一下你的 联系 方式吧。 式公布什么呢？ 那就给大家说我的 QQ 号。 QQ 号 的， 嗯， 好 ，QQ 号是 QQ 号是14265520063。 嗯。 14265520063，2063，你怎么知道我忘了？三秒记忆，144什么什么？哎，完了，144后面也忘了。 我觉得咱们的听众已经听清楚了。 再重复一遍。 嗯，再重复一遍。再重复一遍。 再重复一遍。 14265520063。 好嘞。 好嘞。 好嘞，我相信咱们的有心的朋友们都已经记住这个号了哈。那么今天我们的时间也过得非常快，我们今天的 FM98.2 博虎点秋香就是这样了、 嗯、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再见，那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漫游嗨翻天，对， 一起期待一下， 拜拜 拜拜。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Maybe now I'm taking cover. You're m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Wrecking all of us. You're wrecking all of us. You're the wrecking ball, with the wrecking ball. Do you really want to wreck yourself? With the wrecking ball, with the wrecking ball, wrecking all of us.Back up.